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嘅慢线解封。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文化博物馆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呢啲地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是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行车缓慢的。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尖沙咀的宝勒巷由凌晨的12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是有工程的，去尖东方向介乎黑德道至到七咸道南之间的路段将会封闭，到时车辆是禁止由黑德道右转入宝勒巷。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骗徒会假扮仔女或者亲友打俾老友记呃钱，记得要提醒身边嘅长者唔好受骗，有怀疑即打18222防骗二热线。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啦，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26个工种包括文员，两年内可以输入外劳。劳联主席林振声： 文员嘅定义系好阔，做一啲简单嘅行政支援工作，可能都会列入去文员噶嘛。 香港雇主联合会总裁庞慧仁： 见到好多情况咧，就系我唔想打长工，我想咧炒下散，而令到我哋咧系人手短缺。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生活基本法，从基本法走进生活， 日行基本法。 今个星期日行基本法会讲到第7个主题劳工，会先讲下97前的视野。今日是人物篇，主角就是香港市民。10大杰出青年谢海发就有以下的疑问： 97年之前，政府话俾香港市民优先就业。究竟商界当时有啲咩睇法呢？

抗傷啊， 係啦， 對抗傷痛， 係啦， 係啦，咁上下啦。 係啦，就問大家有冇任何抗 傷？ 係啦， 咁大家我哋就以為佢咪要攞藥咧？ 係 咁，咁點知原來咧就係呢個語音輸入嘅即係一個小誤會咁樣啦。咁但係呢個誤會就令到即係當日喺一個混亂當中有一點嘅笑意喺入邊嘅。你 並且咧之後 後續嘅監製都有係用呢句説話嚟回我嘅。 係啦，咁亦都有後續啦，因為呢件事係發生喺上個禮拜㗎嘛。係啦，咁然之後咧到啱啱尋日咧，咁阿一哥咧就要翻工啦，咁佢就再一次好負責任咁樣咧就問啦， 大家有冇人有 抗傷咧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話我會抗傷啊，細伯伯會多啲， 係 啦，咁啊變成咧，我相信嚟緊咧，我哋要講呢個字嘅時候咧，都會打中文㗎啦。 係啦，咁啊阿監製都話大家都有抗體，所以應該冇傷嘅咁樣。係啦，咁啊所以我就諗起啊，平時即係而家我哋好多時打字都係慣咗用呢個語音輸入，而唔係即係用我哋以往嘅速成啊、呢個倉頡啊， 或者手寫啊。 係啦，咁樣我就想知兩位究竟以前中文打字係點嘅情況？ 哇！呢件事啊棘啦，因为咧以小弟啊，即系对于教育嘅皮毛嘅认识咧，嗱，即系喺学校嘅课程当中咧，就并没有一个科目啊系教大家点样输入噶嘛， 系， 即系通常都系大家摸噶嘛。 我哋细个嗰阵都冇呢啲嘢。 嗱，冇错啦，因为咧我哋嗱，如果大家早啊，好似冇，就总之好 N 年之前讲啦，譬如我嗰个年代掂到个电脑叫 Apple Two E 啊，你听过未啊？即系总之就全部英文先啦，首先嗰啲又冇咩输入法啊，又冇得上网啊，个 mon 啊绿色嘅嗰啲咁嘅嘢啦，咁全部都系打英文嘅，连嗰啲咩嗰啲程式叫 basic 啊嘛，咩同埋咩 pascal 啊，咩 cobra 咁嗰啲咁嘅嘢啦，咁嗰阵时咧，其实系冇任何嘅中文输入法可言嘅，咁啊，我 嗰阵有冇中文字打？ 有嘅。我估有都有辦法嘅，即係啲直字啊嗰啲啦，我估係。 我淨係記得以前 call 機咧，本來所有都係用英文，但係突然間 有跳字台嘛， 變咗有可以用中文之後咧，咁其實件事係突然間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 冇錯啦，咁啊後來咧就先至即係我諗去到九十年代。即係開始有電腦普及啦，我諗去到嗱，我入電台嘅日子咧，嗰陣時大家都開始咧就慢慢，譬如舉個例，十八樓師座，咁嗰啲劇本都仲係由手寫，就慢慢開始過渡緊咧，就變成呢、這個即係中文打字，即係電腦嘅一啲嘅劇本。譬如我開始學寫劇本咧，我都開始用中文輸入法啦。咁但我咧就唔知點解咧，我就學咗套怪法嘅，我就用廣東話輸入法嘅。譬如張俊浩 C H E N G U N G 俊美 C H U N 浩 H O 咯， 哦， 嗱呢个点样嚟咧？呢、這个咧就系细细个咧有小弟啊， 话说小弟啊， 话说小弟咧就系读一间叫英文嘅中小学嘅，即系换句话讲咧，所有人嘅名咧都会有中文名同埋英文名，同埋个拼音嘅。譬如刘伟恒咁，佢咪拉 Y 轻咯，梁丽坤咁样样咯。咁由于我有间唔中咧，都会做下嗰啲班长啊、行长嘅帮手点名嘅。咁所以我就比较熟呢一套，即系用英文拼出嚟嘅广东话嘅。即系譬如我记得哦 ，Chan 咪陈咯。 咁但系呢啲都系叫做名嚟噶嘛。咁例如电视机 咁嚟，咁我开始我就慢慢好快就记得哦 ，DIN 咪电咯。SI 咯，機咪 KEI 咯，嗱我就好快就背熟咗呢套嘢。嗱，但系呢套嘢有個唔好處嘅，第一咧就係其實咧，因為譬如個陳字 係 其實有好多個 CHAN 噶嘛，有姓陳嘅陳，一粒陳嘅陳， 即 係所有同呢個 chan 差唔多音嘅嘢都係用呢個拼音嘅，或者頭先講 KEI 個機字，咁啊機器嗰個機又係，基督嗰個又係，即係好多個機字都係用嗰個咁，你就揀字就揀得好慢啦。咁但係咧我咧。是冇办法，是从我都冇办法学得到 冲铁 或者速成嘅， 系 我系完全入唔到路嘅。 阿勤系你系学 佢快噶， 嗱正所谓咧，就咁样， 系咁啊， 嗱。我点解会 人穷志不穷？ 唔系，我点解会识得中文打字呢？其实咧就系、是、关 你喺 call 台做过， 唔系系因为 call 台其实点样打字呢？我反而好想知道，即系以前嗰啲打中文究竟系点样打嘅咧？ 系你老婆问你翻翻嚟食饭吓？ 系啦，即系我想问，我反而我想知呢、這个。 call 台小姐话俾我知道。 系啦，如果大家知嘅可以留言俾我哋啊。啱啱出咗个 po， 咁我自己点样识嘅咧？就系、是、话说以前咧就真系做 cable 啦。咁、 哦、 因為我做 cable 嘅時候，我最初入去係做 PA 噶嘛，咁、你好多時你要做嘅嘢係咩咧？個畫面，咁有啲嘢你要 key 噶嘛，咁其中一樣嘢叫字啦，咁啊導演就叫你要打字啦，咁你即一定要識打字，但我係完全唔識嘅喎，咁點算咧？

都真係拎住個手寫板呢，因為以前仲有樣嘢叫手寫板㗎嘛。 蒙恬㗎嘛。 哇。咁我就拎住個手寫板去圖書館。 佢認字認得好差㗎嘛，係咪？ 我唔知。 一啲啲啦，係啦，後尾好啲嘅。我就長期拎住個手寫板。 真係陰功㗎真係。 插住個電腦然後去圖書館嗰度呢，我仲記得人行過喺度望，咦。 竟然 有人用手寫板咁樣。咁就交咗第一個學期之後，即係哇！你寫可能我，尤其是我啲字又核突啦，可能我寫一隻字咧，我要寫四五次， 先至認到 一隻字，係啦。咁你仲要認完，可能佢唔係認到第一下認到喎，你認完之後又要再揾個 mouse 去撳嗰隻字咁樣。咁長久落去唔係辦法噶嘛。咁結果有一日咧，就喺個 friend 嗰度咧拎借咗本書，嗰本書叫咩咧？一周學成倉頡。 係。 哦，你學倉頡啊？ 咁然後有一朝我就瞓醒百無聊賴，我記得仲要係12月25號嘅嗰日瞓醒。前一晚平安夜玩到夜一夜，然后瞓醒，咦，一周学成仓颉，今日冇咩做，就攞起本书喺度睇啦，睇咗15分钟之后，咦，我学识咗咯，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学识咗速成啦， 吓， 系啊， 但系你睇仓颉就学识咗速成， 因为佢其实都系学头尾码啫嘛，仓颉其实系速成其实系快版嘅。即係簡單版嘅倉頡嚟㗎嘛，我即係打頭尾兩個碼，咁我就係睇嗰個碼，然後睇咗佢頭嗰兩節教我，哦呢個碼代表呢個碼，呢個碼代表呢個碼，咁我就學識咗速成。咁自此之後咧，我就抌咗個手寫板，咁然後就開始用速成去打字咯。咁啊最巔峰時期係可以一個鐘打到千零字嘅。 哦，因為其實咧嗰個所謂嘅頭尾碼同你嗰個字嘅筆畫咧係息息相關嘅，即係譬如打個我字第一畫，咁咪就係嗰個撇咯，拉屎嗰個咪就係點咯。 有啲人可能学错笔画啊，唔知最尾个笔系边一样嘢啊，又或者根本连写个字都唔识写，咁你就连即系打都打唔到出嚟啦。 系嘅，又或者可能有一啲码咧，你冇得用正常嘅思维去认佢究竟系属于边一样嘢咯。 打个 X 落嚟，即系问号啊嘛，打。 唔系嘅，都有可能佢会系嗱，我咧我系一个咧好多时会好容易轻机嘅人。你俾个 keyboard 我咧，我摆只手落去，我知道自己， 你就打 我知道自己嘅手指应该摆边，我啲字就打晒出嚟。但系你问我究竟系边个码加边个码咧，我答唔到你嘅。 系。 我唔知即系我答唔到你，系撇。同埋十咁，我答唔到噶。咁又或者系有一啲人好劲咧，系答英文噶嘛、，keyboard 上面个英文字噶嘛，我都答唔到噶呢啲。我净系唔得啊！你俾个 keyboard 我打啦，咁我就会打到出嚟。 同埋呢啲系电脑嘅输入法噶嘛，但其实我打得最快系电话嘅输入法咯。 系咪用即系 用笔画嘅电话 嘅输入法咯？嗰阵时咧，我记得 连一只手打噶， 一 只 手单字打去打得好快好快嘅。 仲要俾隔篱坐你巴士隔篱嗰个人睇到添。 系啊，我今日唔翻嚟食饭打。 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尤其是嗰陣時舊底咧，仲係即係而家我哋叫智能電話係一個熒光幕，即係成塊熒光幕咁樣噶嘛。以前係有掣喺度噶嘛，即係舊嗰啲電機咁樣啦。 以前唔係智能電話。 嗰陣時中學嘅時候上堂同女仔 send SMS 咧，咁係 咁都好快，嘟咁樣喎。 唔使睇住嚟撳噶， 係 我哋可以 feel 到，擺咗褲袋，摸牌咁好似 喺度甩啦，然後甩哦，撇撇撇，靜靜靜咁，又第二下就係啦，哦。挂住你咁样就讲出嚟，咁然后 今晚阿嫂冇听咩？ 啊！我 send 俾个男仔嘅 节目， 之后 挂住你，之后记得即系节目 嗰时系摆喺个裤袋嗰度就揿咗出嚟。咁嗱，唯一咧就系你收到 SMS 震嘅时候咧，叮叮叮叮撞撞，跟住就要揿翻。你已经揿惯晒， 真系 系啊！你已经揿惯， 哇！好无聊啊！呢啲对话 同台唔使钱啊嘛 ，send SMS 系啊， 有心连心啊嘛， 同台唔使钱其实系好重要噶， 好重要啊！ 我曾经试过俾人哋唾弃啊，当 WhatsApp 系即系横空出世嘅时候咧，平时嗰啲朋友个个都好友善噶，点知突然之间佢就会问你：喂，你冇 WhatsApp 噶？妖，你边个台噶？哎呀，唔同台，你唔好再 send 啦， 有好多爱情故事都系因为咁而终结嘅， 好离谱啊！真系。 喂，同埋咧，即系。嗱，而家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话声俾我知，究竟学校仲有冇教嘅咧？嗱，因为点解咧？虽然而家好多人都会用语音啊，即系譬如我而家成个剧本我都用，一知啦，我系成个剧本都系咁写出嚟添，咁啊慢慢改翻啲字咯。咁我成日听错噶啦，肯定就系咁嘅。咁但系咧，我仍然都觉得咧，因为咧嗱，我去到几廿岁咧，你叫我再学仓颉啊、速成啊、快马嗰啲咧，其实我冇可能学得到。我真系试过好投入地去学嘅，但系咧过两日我就真系放弃咗，因为打得太慢啦，同埋我冇办法记到啲口诀啊。咁即系话咩咧？其实我已经过咗学呢啲嘢嘅黄金年龄啊， 系 应该系真系细细个喺学校学啊嘛。嗱，你一学咗一劳永逸嘅，即系啲梁丽勤俾个 keyboard 佢识揿噶啦嘛。但系点解学校唔教咧？ 但系我学

咁啊报名啦。咁仲有 last day， 最后尾个日 系 报名。咁就咁啊考 注定噶呢啲系， 即系咧，即系咁咯， 就入咗去啦。 喂，但系你 系 有由元朗咁样， 嗰阵时住，嗰阵时做海关已经系 搬翻出嚟住啦。 哦，嗱喺即系加入训练班呢间咁大单嘢之前，我退翻一步先。点解阿子雄哥会走出去考海关嘅咧？ 想知啊。 因为嗰时做紧政府工，唔系做紧银行，喺银行做。 我哋做银行先嘅。 最初毕业，你系中五毕业，跟住就出嚟做嘢。 做嘢，因为屋企我妈妈有病啊，咁成日病啊，咁又要入医院啊，出咗病咁样，咁觉得都应该要帮补下屋企啦，咁样，咁啊出嚟做，咁啊先系喺讲唔讲得名噶？ 讲得噶， 喺廖创兴银行啊。 哦，我第一份 今日起我底，完全真系。 系啊，即系第一份工，真系第一份工。 第一份工，咁其实我第一份工系八岁嗰阵时。八岁去茶楼做捧沙照包， 哦， 做 暑 期工，暑期工，咁啊，但系收尾做咗八咧就冇做啦，因为话间酒楼有鬼，有鬼系惊咁啊，惊冇做啦。 哦 ，OK， 就跟住就中学嘅时候都有时暑假去星期六星期去啲酒楼做嗰啲 part time 暑期嗰样，咁跟住毕业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啦，做银行，咁啊做马新只。 Messenger， 即系该啦，做 Messenger 咁咪去银行，即系佢每日有啲银行交收嗰啲支票噶嘛，咁啊开张支票，咁你要拎去，其实拎去汇丰嗰度咧，系要佢对 carrying 对嘅，咁就变咗就做马神只，咁啊做咗几个月之后，跟住就觉得马神只冇乜前途。 嗰时马神只有几钱一个月啊？ $550好似。 系， 但系你中学毕业其实唔使做马神只啦，系咪？ 但系嗰时即系难揾嘢做啊嘛。 嗯。 你唔係諗住，即係覺得係誒，始終到銀行喎、啊、嚇。因為我畢業出嚟之後係喺鞋鋪做，喺鞋鋪做喺做倉務員。 嗯、 倉務其實嗰時$900人工，我記得。 哦， $900人工。咁但嗰時咧搭巴士咧搭六號路巴士，來回係$6。 係 買兩個麵包$6。 係過二， 一係就使過二噶啦。 哦。 咁啊，但係揾$900揾過二咁啊，都儲啲錢嘅。咁跟住就覺得。唉，做倉務員又冇乜前途啊！ 擔擔抬抬咁樣 咯，又唔使擔抬嘅，即係我只係記住啲鞋擺喺邊度，到時佢間鞋鋪要需要咩鞋就 我就要攞俾佢咁樣。 係咁跟住就去即係銀行做咗賣身隻啦，做咗幾個月，咁啊覺得又係人工啊反而少咗喎。咁但係收尾覺得冇乜意思，就又考第二間銀行，就做咗出納做 teller， 做 teller， 咁做 teller 之後，跟住又做啲嘢係，你就數住啲錢，啲錢又唔係我嘅，一日使數幾廿萬，咁錢數嚟數去都唔係我嘅，咁又覺得冇乜意思，咁啊不如考政府工啦咁樣，咁啊考咗嗰陣。 命運未畏懼，掌握手裏，做事論勝敗，一生不氣餒。未会感困倦，不管以往，也不怕路途崎岖。历尽道与恨，几番哭笑泪，独自在世上悲欢恩怨侣，一心只向前。不管对错，也不记柔情几许。谁料一切尽得到，达到巅峰，都变做空虚孤寂。从前是一切尽抛弃，已逝那何罪？一朝踏上枕。后退，未畏惧，独自处身冰炭里，未顾虑，独在飘风急雨里，几多分与聚，多少爱意，已都化悠悠。世上悲欢恩怨来，一心只向前。 最初也不记柔情几许，谁料一切尽得到达到巅峰，都变做空虚孤寂，从前是一切尽抛弃已逝，那何罪一朝踏上枕后退。 诶，咁你嗰阵做 teller 嘅时候，你就要开始真系接触好多唔同嘅市民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会唔会觉得唔自在噶？因为你要接触啲陌生 人。又唔会啊，佢入嚟存钱，我就数钱，哦，数好，跟住就入咗，俾翻佢嘅啫嘛。 哦。 咁系同啲同事就有，因为时后生就好啲嘅，反而我都即系十八岁啊，十九岁啊。 对个世界好好奇。 系好好奇，咁啊同啲同事又即系相处得几好咁嗰啲咁咯。咁但系就诶嗰时有个女仔嘅都，唉，唔知有冇听紧添啊？ 听到北京，听唔到。 咁嗰个女仔可能， 咁有女仔， 嗰个女仔可能听到喎，系啊，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 都有啲意思嘅，咁但系我又系怕丑， 哎呀， 即系唔识追女仔， 系 咁我唔识追女仔。 你 feel 到个女仔有啲意思， 佢有啲意思，我有啲意思。 哎呀， 我唔知佢有冇意思啊，我觉得佢有意思啫吓。 喂，咁话晒都系英俊小生，系咪先？喂，唔系，咁你有冇试过 short 钱啊？即系譬如可能啲人即系你每一日可能完咗个工作之后咧，你要数翻啲钱，你有冇少到啊？ 冇少到。 OK 嘅 ，OK 嘅， 吓吓 ，OK 嘅。 吓，咁但系做银行嗰个期间有冇啲咩特别嘅事发生过噶？ 就数，咦，有张银纸唔一样喎。 哎， 抽出嚟先，咁就数，咁数完之后，跟住就。再睇翻张，错睇喎， 我冇人拣银纸， 十蚊纸错睇嘅，咁啊错睇梗系自己 keep 起佢，跟住谂 攞翻 攞十蚊出嚟啦。 你而家仲有冇 keep 住啊？ 冇啦，唔知去边，唔知使咗去边，即 系 有时咁啊，即系周围数啊。喂，我错睇，跟住唔知点样买地铁飞可能。 系啊， 但我翻嚟想关心下嗰位曾经觉得佢或者你有意思嘅女仔，后来冇任何事发生嘅， 任何事发生，睇过一次戏啊，食过一次饭咁咯。 哦。 因為嗰時同事啊嘛，咁但係後屘我就考海關之後就冇乜點聯絡， 係 因為我真係怕醜，唔識得去追女仔啦。我諗嗰個係第一次中意一個女仔啦， 係 第一次中意一個女仔， 好冧英俊小生喎。 其實係可以記一世嘅， 嗰個女仔好幸福啊，應該 係啊，呢啲真係記一世。 佢知唔知你後來做咗演員？ 知嘅。 哦， 我諗佢知啩，我估佢知啩。 哦， 咁你睇到戲噶嘛？ 係認到樣嘅應該係，你大個醒噶嘛？ 嗰時我哋 識嘅人唔係咁 嘅，因為嗰時我都好咩噶嘛，成日走去 disco 嘅， 係 即係十幾歲啊嘛，十七八九歲咁成日走去 disco 咁樣，裝束 folder 咁， 係 咁樣，即係都 會玩下嘅， 都會玩下嘅。 你去開邊間 disco 咧咁？ 尖沙咀嘅地下嗰間叫做。 河东啊，落楼下嗰个 Canton 好似 Canton 后期啦 ，Canton 广东道 300定咩咁喺弥敦道，以前叫做系咪 Empire Hotel 楼下？ 哦，系 系。咁呢啲我哋要打俾蔡一杰问一问， 因为嗰时系即系啱啱周末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咁呢啲 disco 都话整晒咁街砖啊，有晒颜色。 系啊，唔同灯喺度闪啊闪啊， 啲系啊。哦，你哋都玩下嘅， 玩嘅，即系只不过即系自己系唔识得去。即系点啊？ 同人 即系结结巴巴讲嘢，即系结结巴巴。因为其实我以前讲嘢咧，我识字嘅。就算我训练班读书嗰时咧，都有系识字嘅，即系讲嘢讲得好快啊咁。咁我妈其实都讲佢话：你讲嘢结结吉吉，你做咩演员啊？ 系 咁咯。 即系可能比而家再冇咁清晰嘅， 冇咁清晰嘅。跟住读完训练班之后，就即系会有训练啊嘛，知道改正咯。咁同埋又参加过嗰啲朗诵比赛啊，咁咁就改咗咯。语言真系讲嘢系咦吉吉咁样。

繼續喺海關發展嘅，即係因為嗱公務員啦，咁啊又有福利啦，咁啊各樣啦，咁點知殺出咗一個任達華大氣事件， 哎呀真係陰公啊！ 咁啊幾好嘅，好就多謝華哥啦。 不過其實好得意啊，我覺得呢啲緣分。 一陣間佢你都有同阿華哥合作過。 咦咪先，阿華哥都係打籠嘅喎，咁你有冇同佢講翻呢個故事㗎？ 有㗎，有㗎。 佢知嘅， 佢知㗎，佢知㗎。係，其實華哥好記性㗎， 好記性㗎， 真係。咁其實我有好多時亦都係向阿華哥學習，因為知道佢華哥咁好多唔同地方有物業啦，咁樣拍戲又唔識得投資啦，咁啊跟住佢，即係唔係跟住佢啦，即係知道佢有投資物業，咁啊跟住我揾到啲錢，又買啲物業咁樣。 哦，哇，果然啦 ，work hard play hard。 係啊， 咁即係所以華哥係一個即係非常好嘅榜樣。 係，咁啊亦都即係因為佢咧，就即係令到你就去考訓練班。 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 做咗一樣嘢，因為咧，阿子雄哥話佢即係搜嗰啲白粉嗰啲，我想問佢，咁以前係咪都係篤落去跟住舐啊？舐有冇做呢件事啊？ 美國密西西比州受到龍捲風吹襲，至少一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中部地區有超過49,000户一度冇電力供應。州政府成立指揮中心指導救災，並且開放避難所俾有需要嘅人士入住。密西西比州東部賈斯珀縣係重災區，當地一個鄉村小鎮到處都係冧樹同建築物瓦礫碎片，多人因為瘀傷同割傷送院。 有气象学家表示，龙卷风通常在春季初期至到中期吹袭密西西比州，认为今次龙卷风出现的时间并伴随持续的雷声、冰雹和高温，非常不寻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同时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大家好，我系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亲友有情绪病，我哋盲目叫佢加油啦。看开啲啦，系冇用嘅。最重要系鼓励佢哋讲出佢哋嘅感受，等佢哋抒发情绪，俾多啲耐性、体谅同支持，唔好怪责佢哋。情绪病唔可怕，身边嘅人嘅关怀系好重要嘅。 正另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呢有个听众问萧叔一个好简单的讲法，英文点样讲，就是呢喺个对话嘅开头就同人讲，某天某人咁样同我讲，我哋有一个 expression 呢系需要学，就系、是、呢某天我哋可以讲 the other day, 即系第二日咁嘅意思。但呢我哋讲 the other day 嘅时候呢就系、是、讲某天或者嗰日呢咁样。咁所以听众问嗰个句子呢，我可以话呢 the other day, 边个边个 was talking to me about something。即係嗰日呢边个咪同我讲呢咁嘅咁样。咁我就去 the other day, when 边个 was talking to me about something, 咁呢我就点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呢个非常之简单但係呢好有用嘅一个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李子雄。 接翻前面啦，就因为 TVB 真系需要一张相，你就交咗去 系啦， 艺训班 系啦， 仲取录咗。好啦，咁当时你点算咧？嗱，因为你真系翻紧工噶嘛，虽然你份工你话你个时间又比较弹性啫，但你都要翻嚟，唔知呢度定对行道要上堂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点样决定咧？ 嗰阵时就啱啱好彩就咁海关就转咁啊转工，咁啊又边个转到？转到去做做 CO2， 即系叫做二级人员。 哦， 咁就。翻朝1.5万噶嘛，咁我咪可以读夜班咯。 哦，你系咪为咗要迁就个训练班，所以就转啊？ 其实唔系，系啱咁巧， 即系你 啱考训练班，考咗训练班之后，我就啱啱又可以即系考到嗰个 文职， 咁啊转咗去， 咁啊，所以夜晚就去读训练班啦， 又读训练班啦， 系。唔好意思嗱，即系你头先就讲啦，都系有位，因为有个朋友就话你英俊小生，跟住你去考啫。咁 唔系英俊系读海关嗰 阵时 啲同学帮你嘅， 即系同埋有个人见到任达华就叫你去考啫。 系啦， 咁但系你系咪真系谂过喺演艺圈发展嘅先？ 冇噶， 你纯粹系睇过啲戏嘅啫。 纯粹睇过啲戏啊，纯粹觉得我即系自己怕丑嘛，咁啊想做啲唔同人嘅嘢。其实我成日有个谂法就系咧，我唔想平平淡淡咁一生。 咁我覺得做演員又幾好喎，有高有低，即係嗰時幻想啦嚇，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可能會唔同嘅面對唔同嘅人，面對唔同嘅角色，咁所以考年班其實係。 但係你讀嗰陣，你都仲係叫做觀摩下嘅啫。 係啊係啊，都唔知㗎，即係讀完之後都唔知自己 TVB 會唔會幫我簽㗎。係 嚇， 咁嗰時都係其實都。諗住我唔幫我簽，咪繼續做政府工咯。 哦，誒咁啊，嗰一期嘅訓練班頭先你講有振宇哥啦， 振宇啦， 嘉賢姐係咪㗎？ 嘉賢姐 一齊㗎，係啊，我記得嘅上次佢有講。 男仔就勁啲，係男仔係星仔啦， 係 有偉仔啦，有張兆輝啦， 係 香振華啦，吳振宇啦，關禮傑啦，林俊賢啦，好多啦，我哋嗰班湯鎮中 係 男仔多啲嘅，女仔就係嘉賢就做咗幾年又冇做咁樣。 嗯，但好多都係而家都繼續喺個 圈度 發展緊。好啦，咁當你入到去，嗱、你又怕醜小生，咁啊見到嗰啲一個就眼神炯炯嘅梁朝偉，呢、這個就古靈精怪周星馳，跟住仲有即係又有吳鎮宇咁樣。好啦，你入到去，你覺得自己係點嘅咧？ 其實嗰陣時大家都差唔多咋，係、唯一就係有兩個係即係我入又入班噶嘛，我哋夜班。入班就是湯鎮宗啦，林俊賢啦，關禮傑啦咁，哇！呢啲好靚仔喎，真係嚇、十幾歲、廿歲都唔到咁樣。其實星仔同偉仔嗰時都，我哋覺得唔係話咁特別嘅啫，即係係同班，只不過後期佢哋可能做過四三零穿梭機啊，咁啊唔同咗，咁同埋就即係可能啱啱佢哋好難講噶嘛，有時。但係我喺訓練班裏嗰陣時咧，就覺得哇！周圍都好多人噶喎，即係 even 阿偉仔又好啊，星仔又好，因為佢古靈精怪唔同啊嘛，咁覺得自己。我22岁嗰时已经，咁、但系佢哋都系十八九岁、二十岁咁。我自己谂就系点样同佢哋要喺一班人里面蒲出嚟，点蒲咧？系唔敢咯，其实所以就放弃咗呢个 offer。 咁你本身喺读艺训班个成绩得唔得噶？ 应该系佢哋其实系未毕业都已经知道要签边个噶啦。 哦， 咁即系我已经知道我系会签噶啦。 系、 你知道佢哋系会被签嘅。 即系我喺佢哋班里边，其实佢哋都已经即系啲六导师有讲即系。你唔使擔心啦，即係同你講咗啲説話，咁當然唔會講咁明顯話，我哋一定簽你咁啦，咁、即係已經俾咗定心丸你咁。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嗰陣時拍叫做《活力十一》， 係啊， 都記得《 活力十一》嘅，嘉賢姐有講啊，係 啊。心想我唱翻首主題曲嚟聽，我有唱俾嘉賢姐聽嘅嗰次。 你唱聽下，再唱一次。 青春嚟想多幻想多刺激，放肆彩不給我著色，係咪啊？係咪呢個？ 冇錯， 我真記得㗎。 其實嗰陣時咧。即係阿珍姐啦， 真係珍小姐， 珍小姐啦，珍姐啦，咁我唔知係咪佢睇起我啦，係嘛？咁啊，突然間就加我入去，即係加我夜班一個人去做主角， 係 咁啊！ 我即係話活力十一，其實係全部都係日班嗰啲同仔， 係好少夜班嘅，咁啊，做一個幾主要嘅角色， 係。 我記得有一場戲咧，就係偉仔同埋星仔都喺嗰場戲裏邊嘅，係幫我除衫，我就著大褸嘅，就呢個就唔一樣，唔識喺呢個上海灘，即係做上海灘嘅嘢咁樣嘅。咁啊，珍姐就叫我入去做一個主要嘅角色，原來安排咗啦。咁就拍咗一集之後，因為嗰時仲做緊政府工，咁啊又要翻工啦，要請假咁，請得三幾次， 老細 唔中意啦，唔中意咁我就跟住同阿珍姐講。我親姐，我可唔可以唔排戲啊？因為佢哋嗰時要排戲， 就會好長時間啊。 係啦，要排戲好長時間咁可能親姐諗，你都未紅就話唔排。我諗佢諗啫嚇，唔係真係咁講。即係可能佢覺得你咁麻煩又唔排戲嘅，咁算啦，咁就一集做咗主角之後就冇啦。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變，當沧海都已騰上天，你還會不會？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天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天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 咁嗰个算唔算你喺 TVB 唯一嘅一个演出咧？即系嗰段日子，后面嗰啲冇计住啊。 嗰段日子系啊， 你有冇做下嗰啲跑下龙套啊？ 有，但之前有，之前我所有训练班都会做嗰啲 清兵啊， 清兵啊，旁边学噶嘛， 都有做下嘅。 有嘅，有嘅，有嘅。 系，但系就即系如果你话叫做有个角色，甚至乎担正就系得狐狸十一嗰个系嗰、那个单元， 系啦， 就系你做嘅啫。 系啦，系啦。 系好啦，咁但系就去到头先你讲啦。佢又俾份合約你，真係簽你喎。 係啊，其實都考慮過㗎。嗰時啫，嗰時係嗰時就即係人工差一倍咁滯， 係 差80%。咁譬如嗰時1000，咁我攞2000蚊人工，即係出面政府工。咁考慮緊就係有咁多同學咁標青，咁就即係純粹真係對自己冇信心。 哦， 咁就真係放棄咗。 係， 所以放棄咗三個月之後，諗諗啊，我都系想做呢行，做演员嘅啫，想体验唔同生活嘅啫。咁但系咁放弃咗就放弃咗，真系。 哦， 诶，咁当时你放弃嘅时候咧，俾份约你嗰个人系边个嚟噶？ 应该系 TVB 艺员部啩，我谂系。 哦，但系咁佢会唔会觉得好愕然？哇， 吓， 全唔签咁样， 全香港嘅人都恨呢份合约， 应该会嘅。应该其实佢蚀本俾我嘅， 吓， 因为我哋训练免费噶嘛，即系投资咗咁多嘅资源喺你身上面。 你玩嘢啊，靓仔！ 可能我哋仲有个靓仔玩嘢咁都唔定嘅，咁但系即系嗰时又即系几傻啊，即系唔识啊，唔识世面。虽然话嗰时都已经22岁，但系就唔知道呢个即系人情冷暖啊嘛。 但系即系其实你当时都 是，但系我真系冇谂过玩嘢嘅，真系冇谂。 唔系，即系你当时 只用都冇谂玩嘢噶。 你仲系未下定决心，又或者你其实未真正清楚自己中意啲乜嘢，系咪咧？ 其实系对嗰个前途有担忧，因为你要发觉就系一班里边廿几人签，咁再加上前面嗰啲啊，有即系以前嗰啲，譬如话苗侨伟啊，或者子叔啊啲，即系咁多训练班嘅同学出咗嚟，即系你会睇下就。 个竞争就会好大， 竞争好大啦，即系你只会越嚟越大，咁就变咗其实真系对自己冇信心，系完全即系唔敢去冒险， 放手一搏咁样就唔敢啦。 同埋主要系人工咧，又系。 哦，咁嗰时就应该系八几啊？八三年？ 八二年？ 八二 先咧？活历十一，一九八一到八二，八二年， 八二年，即系你继续翻海关咯。 记住跟住， 因为上昼翻嘅 C 2嘛， 即系你冇钱之后， 嗰阵时已经系转咗去入境事务处嚟噶。 哦。 我哋又做过入境处嘅， 我就是海关，即系考到训练班之后，由海关转咗入境事务处做文职。 哦， 好啦，咁即系话咧，你冇签嗰份约之后，你就翻入境事务处继续做你嘅工作啦。 系啊，咁啊 part time model 做， 佢有得嘅，点解？系咪先？讲下 part time 点解？ 佢嗰个年代系得噶， 偷偷地咯。 啊，但系你嗰啲嘢你会出街见到噶嘛？ 我又表现又好，即系又 听话。咁就眼开只眼闭算啦。 啲阿 Sir 又中意。 你影过啲咩广告噶？ 德罗风筋啦，电视机啦，卡士顿烟仔啦， 喺 澳洲拍嘅添啊！ 哇，咁好嘅吓，广告演员都可以飞去。 其实嗰阵时唔得嘅，其实我哋短训练班系请假，圣诞去拍嘅。咁但系就其实如果理论上，即系如果啲导师知道咧，系会 fold 嘅，系 fold 嘅。但系佢哋冇 fold 我，咁可能 佢知定，因为佢唔知啫，系嘛？ 知嘅， 我知嘅， 电视出噶嘛？ 哦，系边个导师啊？后叔嗰啲啊？系啊，King Sir 啊， 侯叔啦，請 Sir 啦，陳乃根啦， 陳乃根 啦，咁啦，劉芳芳做校長啦，咁其實係 fold 嘅，咁但係可能即係佢覺得，李子雄個外形都幾好，唔好 fold 嘅。 哎呀，所以你唔簽咧，你會令 玩嘢啊嘛， 唔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哎呀，

得一张相。 诶、欸，我今日先收到风啊，一个有人邀请佢拍戏啦又。 系、哦、啊，其实 都好啦。其实对我迟早都会成功嘅。 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见到阿一哥咁样嗰副尊容，竟然咁多人揾，真系会多嬲噶。 我嗰时入嚟电台都系陪跑啫嘛。 系咩真噶？ 人哋递张方俾我，问我有冇兴趣一齐啊嘛。哦，好啦好啦。 边个系人哋啊？ 诶，有个同学仔，佢读传理系嘅，嗰时中大。 咁佢嘅下场系点啊？ 佢咪唔中我中咗咯？ 唔係咁，佢而家點啊？ 我好似喺唔知邊度做一啲相關嘅職業嘅都係啊。 哦，即係都係做翻媒體嘅。 係啊，我仲記得嗰日收到呢個嘅通知，即係有暑期工嘅時候，我仲私底下 send 個 message 俾呢個 friend。喂，你幾時翻工啊？ 哎呀！哇！傷口上面灑鹽啊！ 因為我以為我都有，咁應該係可能係比較 大圍都有啦。 大圍啊，我又冇睇清楚佢就係請幾多個人咁樣。咁、佢 咦都幾毒喎、啊？你知 跟住之後哦，原來你冇。 仲要一哥咧，而家應該冇聯絡㗎，睇你個 款。冇聯絡啦， 紅咗唔識人啦。 我記得啊，記得。 即係當日啊，邊個啊？嗰、那個藥房嘅朋友啊。皇帝啊，潘庸同佢一样啊， 系 就系呢啲啊，唉，一人又拍戏又剩啦， 风生水起啦，捞到系咪先？ 所以我迟早都成功噶啦， 唔系冇人谂过你咁嗱又肥，而家又越嚟越肥啊，竟然都仲咁抢手， 求其喎，平时着衫又求其啊，着对凉鞋又露晒啲脚毛。 佢之前又仲系要咧，佢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将啲头发留到好长，跟住揈开晒，散晒成个埋怨枪房咁啊， 真系 人生就系咁。 大家都可以努力嘅。 原来唔单止我哋咧有 80% 嘅演艺界前辈系有奇妙之旅，我哋身边都有一个人系有奇妙之旅。 我谂应该从一啲硬照开始啦，即系阿一哥都有拍我哋手下留情嗰啲硬照噶嘛，当年。 唔系我哋即系嗰啲 poster 嗰啲咧， 太阳计划嗰啲系嘛？ 唔系， 我哋三个人企喺度 地铁嗰啲 系啊，有。 都可能系咁样俾人相中你， 我又真系唔知啊！呢个真系， 我因为咧，我从来都 一睇就知道， 我都唔知自己点解会成功嘅。 我从来咧，对于拍呢啲硬照咧，我系嗱，即系 笑得好硬啊！ 唔觉系啦，冇错啦。首先咧，即系唔可以怪啲摄影师事嘅，但系咧，我每次一影呢啲咁嘅海报相啊，即系而家沙流程，我哋嗰个专业嗰度都仲有摆喺我哋三个 面，好唔得。 我系见到自己个样唔得，我系接受唔到嘅。 同埋咧，佢哋咧有阵时即系我哋会有一啲同事喺度睇住件事啦，咁咧就话精神啲咁，我已经好精神噶，我已经好精，你边忽见我唔精神？但我已经好努力， 或者擘大啲只眼啦， 系啦， 我只眼 但系佢又话唔系咁， 但系睇到出嚟嘅 product 又真系唔得噶， 系啦，你见到嚟真系唔得， 即系收下流程嗰张，我真系。 冇神， 我觉得自己样衰啫。 系啊，唔知点解。 但系佢哋通常摄影师 咧，你做到嘅喎。 唔，我做到。我就我靓仔还靓仔，唔代表我做得好嘅。唔系，但系好多时 咧，你想去过嘅啫。 你咪去过。 你讲埋。你讲埋啊！ 唔系话啲摄影师佢会就系用呢啲音乐，好多时就系令到你个人放松咗先。 呢啲啊， 其中一个嘅。 放松啲，哥， 放松放松。 而家你个人放松咗噶啦， 系啊。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使令 You judge from 三条叉独立得乱插乱压别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当到个人受伤变真分清楚弱相稳中太火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our new world 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就要狠角色轰炸在座

其實一個價錢牌落去嗰個 product 嗰度噶嘛，但係特平時嗰個係白色嘅，特價嗰張係黃色噶嘛，咁嗰張啲人就話要買有黃紙嘅嗰張咯， 即係又買特價嘢。 係啦， 咁我而家都係， 係啲心態係咁。 即係你問我，即係而家有小朋友，你落到超級市場，譬如舉個例。嗰支飲品平時就賣九蚊，但係佢賣平嗰陣咧就12.99兩支，咁我九蚊嗰陣我就唔買㗎，係 啦， 係 咁啫。 或者藥房買洗頭水咯，係有啲係有啲分別嘅。 第二件九折咁樣嗰啲，係啦係 啦。 所以唔係，我就係覺得阿一哥啊，因為佢哋嗰個環境唔係 咁 樣啊嘛。 小弟屋企都唔係特別，即係叫做即係有錢嘅。 不過你個人有錢啫嘛，但係呢幾年你撈起啫。 唔係咁，每個成功人士個出身都係咁樣。 咁如果你屋企唔係特別有錢，你都成日揈錢，咁其實一個都 發家仔啦，出名啦。好啦，咁你阿一哥，你點樣睇呢啲叫講價位嗰一個幾毫而即係？大家面紅耳綠嘅，你係點睇嘅咧？ 其實一個幾毫咧就即係算啦，就真係冇講，即係冇試過為可能一蚊兩蚊嘅。即係我諗坐底可能至少一般咧都係為咗可能至少50-60以上先至講價。咁、 哦、 通常我哋呢個年代係咩情況出現咧？ 即係買個袋2-3千，平五條嘢俾你啦， 類似咁樣。即係例如好似我年頭嘅時候咧，買上網買一啲二手袋啊，即係例如係一啲嗰啲咩拍賣 apps 嗰度咧，咁有啲人可能嗰啲個露營袋用咗一次半次，佢就放出嚟九成半身咁樣，咁可能佢開價1000，咁因為嗰啲 apps 係你可以還佢一個價噶嘛，咁我可能就問佢800 O 唔 OK 咁樣，咁大家可能即係都係一個即係當然未去到老可嗰種劈價嘅狀態，但 因為佢係以一個專家嘅一個 佢算到佢嗰、個底價幾多錢， 佢知價 都係我哋都係以一個即係叫做還試下800睇得唔得啦。如果你覺得唔得嘅，咁但如果我想要，我都係會接受1000嘅，都會用呢個狀態。咁我諗比較多嘅都係真係喺網上面買嗰啲即係二手嘢，或者即係唔好話二手喺網上面買嘢會比較多講價，或者可能買一 lot 多嘅時候會咯。即係例如好似買波衫檔，我買10件嘅時候，我就話有冇得平啲啊？俾個團體優惠啊？有呢啲情況出現嘅， 會唔會係因為嗰個人唔係同你兜口兜面見住，所以易搞啲咧？ 有機會嘅，我覺得係關事嘅，因為睇唔到我呢個樣，我唔想俾人覺得我個樣係 好富態 啊，係貪小便宜咁樣。但係 唔係，如果你個樣富態，啲人唔俾，直情唔俾 discount 啦。唔關事嘅， 你真係好富態嘛家陣。 冇，咁但係我話咧，如果你話去嗰啲廟街、女人街讲价咧，我试过一次嘅， 系咁有啲高手过招咁样。 但我同老可咧系两个唔同嘅 approach 出嚟嘅， 系 啦。咁当然佢嗰个我觉得系可以一试嘅，因为其实 会唔会俾人打我唔知 道。但因为某程度上我都知道佢啲嘢嘅窿路来价系几多，即系例如嗰啲 USB 线咧。我都聽一啲我哋呢度台嘅師傅話咧，佢去過一過關，喺某個商場買咧係可以， 又係阿華強啊， 係啊，都係啊，啱啱嗰啲地方啦。 佢話大概可能可以賣到20蚊有10條咁樣咯，但20蚊10條係算貴嘅咯咁樣。咁所以我大有都總係有方法可以辦到呢個嘅叫做行家嘅一個戰略去出發嘅。咁但我嗰次去買咧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試下講價。咁我嗰次咧就係去買 扮窮， 係去買一個嗰啲咩？ 吓你！个眼角有泪 水，真系未介礼啊！ 你后面 佢差电啊！ 喂，真系未试过呢招，可以试下喎， 一个扮穷呢招真系未试过，可以试下。哦，嗰次系去买嗰啲买嗰啲卷画， 买 做咩？我买俾一个朋友佢生日嘅，买俾我哋一个前同事黄冠斌，我买咗个幅，买咗幅嘢。 点解要咁做咧？ 因为我想买 行家唔送， 我想买莫生器俾佢啊，系即系正所谓相扶到老不容易啊， 人生就唱一场戏， 系我想买嗰啲卷画。 咩有缘才相遇？ 系啦，咁所以咧，我嗰次咧就系喺约咗我哋约咗阿 Germany 啊，就 系 同埋阿波。波城即系二台骚动音乐，波城就三个人咧就原本嗰晚 上次整蛊佢嗰个嘛， 成班 有咗嗰晚， 成班一齐食饭，咁我哋三个咧就提早就可能6:00咧就喺呢个嘅油麻地喺佐敦出发，就喺庙街一路扫到去女人街嗰度，因为你要扮好似阿老可嗰种嘅行家咧，其实你唔系话扮就扮到噶嘛，你都真系有啲资料搜集，所以你就扫过去睇下沿路卖几多钱先嘅。咁普遍見到咧，都係賣緊82蚊一幅。 哇，咁貴㗎原來。 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年代，你多一样嘢啊嘛，多一样咩咧？就多个手提电话，你可以即刻上网睇淘宝卖几多钱。哦，其实都系卖紧廿蚊有一幅啫，你卖82蚊，大佬咁样。咁跟住之后， 唔使运费咩？ 我知，系啦。 你而家咁样讲咧，你得罪我哋好多客噶。 我知， 嗱， 所以 小心啲讲，唔好太嚣张。 嗱，嗰次咧，咁我就沿路行啦，咁啊，大概行咗我谂 total， 我谂由庙街行到女人街嘅尽头，即系去到差唔多去到嗰个叫做。先达嗰边嗰个嗰两街嗰边啦，咁我大概行咗个零钟嘅时候，见到四五档啦。咁每一档其实你第一口问佢嘅价咧，佢都系82蚊嘅。 嗯， 所以其实我估佢哋都有做一个市场嘅调查，大概知道自己嘅货系咩价位咁样啦。咁然后我就行过咗一间咧，特登拣咗一间咧个样，我先上一上佢个老板娘先嘅，因为通常老板娘一直可以，我个人觉得老板娘就易讲价多啲嘅咁样。 哦， 同埋加上 男人 系啦，因为我哋三个男人啊嘛，系啊咁。即麻甩佬同麻甩佬去困咧，就好似有啲、即唔好睇啊件事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个老板娘，然后就行去问几多钱啦、啊，82蚊咁样。唉，我啱啱街头行过嚟，唔使82蚊嘅。咁嘅语气同佢讲80啦。 哇！一劈，唔系你讲定佢讲？ 我话我啱啱街头行过嚟，啊隔篱嗰档都唔使82啦。咁但我唔会开我隔篱嗰档睇几多钱噶嘛。咁佢唉80啦，咁佢因为佢话80，因为佢知道 佢话80啊， 即系佢知道隔篱，佢都知道隔篱唔系呢个价位啊嘛，咁样，咁跟住之后，咁我话咁啊，我再睇一睇先咯，咁我就特登 呢个系好乐于 采 用嘅，系好乐于采用， 兜咗个圈。真係特登兜個圈，其實最平係佢㗎啦，咁樣。 你即係檔檔都有。 我去咗幾檔咁。 都有問嘅。 都有問嘅，係啦，其實。 咁但係個 range 大概係幾多？ 唔係由82，其實佢開80算係比較低嗰一兩個，即係可能有啲可能去到75，但係80同75其實唔係爭好多咁樣。係啦，咁其實80都算係偏低嘅喺嗰一刻。咁我就特登兜咗個圈咁樣，然後再返嚟同佢講。靓女真系想要咧，有冇得再平啲啊？即系我同阿老可咪两个 approach， 我系会即系叫做卖口甜舌滑啊，去平嗰， 因为老可有公仔，可以咧上人啊嘛， 我就用真系想要，唉，见系你啦，唉，六十啦， 哇， 跟住之后就真系劈咗一半咯。咁我哋嗰次嗰个就我记得系真系，我话哇，真系要学识讲价，就因为我由82。劈到落六十，咁佢话六十，咁咪都冇必要再还，因为我真系兜咗个圈，知道最平佢都真系呢个价位啦，咁再劈落去都冇意思，咁佢咁样还俾我，我就要咗呢个价位咯。咁所以通常我嘅做法系，我会问咗一档先，然后就话哦兜个圈，就真系兜几个圈嘅，即系例如去买电脑商场，你去买一个手提电话咁计啦，咁我会睇咗呢个款嘅时候，我会兜几个圈，睇下附近最平同埋最贵系几多咯，同埋你而家可以上嗰啲咩 .com 嗰度，佢都有啲格价网噶嘛，咁、你其实都大概睇到个价位嘅，咁当然即大家都要留意佢，可能即你如果见到一两个特别平嘅，可能佢有啲蛊惑位或者有啲鬼鼠位，咁你呢啲要自己留意。咁但系大概因为而家好多时嗰啲价格都好公开，咁其实你同佢讲，喂隔篱咁样，你唔系唔平啲啊，或者你卖口乖，其实佢都好多时都会平俾你嘅。我就用呢个方法， 我哋要兜个底啊，学下老可。嗱，而家经济唔好啊，大家唔应该咁样。 系啦，所以佢话六十嘅时候，我已经即刻话好噶啦，因为我上网睇知道唔止六十噶嘛。 唔系老可就话。如果佢而家开120咧，老可就话140啊，咁系要咁样嘅，因为而家经济唔好，系。 但系呢招我都系有喺最近有用嘅，因为除咗喺一个叫做 street market， 即系嗰啲街边嘅档头讲价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呢个嘅电话续约嘅时候讲价，系啦、因为我最近就 仲有呢样嘢系咩？ 咁啱电话要续约咁样，咁 电视续约都有讲价。 系啦，咁佢就特登打电话。我谂佢通常而家一般嘅做法咧，即系当我可能六月到期嘅时候咧，其实佢 四月、 十二月早半年前已经打电话嚟噶啦， 系啊， 咁然后我就话哦系啊，有咩优惠讲嚟听下。咁佢会讲咗俾我听啦。咁我唔紧要，我未到期噶嘛，系咪？未。咁我再考虑下啦。咁啊一直考虑。咁其实佢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打电话，两三个礼拜打电话嚟嘅。咁呢个时候我就会做多一个步骤，就系因为其实其他台都会打电话嚟 call 你一啲价钱咁样嘅。咁我真係假設我平時用開劉偉恆台咁樣啦，咁我喂唔係喎。 阿梁禮勤嗰邊開我$85啫，你呢邊$220，你有咩睇法啊？係啦，我真係將隔離台嘅嗰個價錢話咗俾佢知嘅。 但係最重要係你問佢有咩睇法。 我問佢咩睇法？我真係我 咁冇得做啦。 我問佢有咩意見？ 哦，咁 sorry， 拜拜。 唔係，咁佢都有佢嗱嗰下咧，阿劉慧恆台咧就話：阿先生，不如我咁問你啊。你觉得用我哋个台用得开唔开心啊？我 话佢哋都有得拆噶。 系啊，我话都 OK， 都舒服嘅，都几顺畅啦。系啦，即系台呢啲嘢咧变咗之后咧，你唔知道收得好唔好嘅。我哋个台可能系贵少少，但系最多都系贵$20-30。不如你再考虑下。哇！但系$20-30都系钱嚟嘅、啊， 一个月$20-30， 我 一年 我要签36个月，嗰度都成$1,000噶咁样。个咁样啦、啊，我话咧，你俾我再考虑下先啦。咁我话你再打俾我。佢话咁啦，先生，我即刻同我经理倾下，可唔可以免埋你隧道费啦？咁就可能 total 都系争$20嘅啫，冇原本$50咁多嘅。佢话哦咁样啦、啊，好啊好啊，你同我倾一倾啊，得冇问题，好啊好啊。咁就即系咁样，佢就即系来回咗几下，拖咗佢半年，同埋我攞埋人哋个价钱俾佢，佢就即系帮我再揿低啲咁样咯。系啊， 我试过咧就系电视啊。即系收费电视嘅续约嗰啲咧，咁好难劈到好深嘅价嘅，咁同埋我又觉得，即系你咁样讲好似有啲核突，但系咧我就可以劈到啲时间咯，即系譬如佢讲36个月咁嗰啲，要签3年，吓、3年咁多，唔知点噶，咁如果 佢都唔知会俾人 cut 咗条线噶嘛？ 我话咁如果中途我断约咁点啊？你要补翻唔知几钱？咁我唔啦，咁或者咁样啦，即系又系来回咗几版，或者我同我上司倾一倾，我话 我成日都觉得冇倾到 啊， 真系， 系啊，我 话 3年真系。太多咯，我话唔得啊！我最多即系顶尽都系 24个月 啫，即系类似系咁样嗰啲咧。跟住同阿上司倾完之后，翻到嚟系得 嘅。佢上司系2-3秒就倾完翻嚟噶啦。 可以短咗，唔系阿上司有时会耐少少嘅。 哦， 系啦。 我阿上司好少唔应承嘅。 系啦，通常都得嘅，但系上司可能有阵时都会回你嘅。如果你嗌得深嘅话，佢都会回一回你。咁、但系系有得倾咯，即系我就系将个时间长短咁样就缩短 了。我有试过， 有冇沾沾自喜啊？ 成功咗 咁同埋除咗可以讲个价钱同埋嗰个叫做时间可以讲价之外，其实仲有其他嘢可以讲价， 即系送多两个台啊， 系类似嗰啲啦。我试过嗰次，我试 过成个台啊。 我试过有一次系佢送，即系佢又系，因为可能一间公司佢会包宽频啊，包电话啊，包几个唔同嘅服务咁样啦。咁其中咁啱宽频就打嚟同我续咗约，咁然后咧就话我送咗个吸尘机俾我咁样。咁跟住之後隔咗3个月之後咧，就做電話，係電話嗰邊就打嚟，我收咗吸塵機噶啦。佢話我哋而家仲可以送吸塵機喎。話小姐，其實你已經送咗2部吸塵機俾我噶咯，有冇其他嘢可以送啊？咁樣話嗱，其實我都用咗你個台好耐噶啦，用咗幾年噶啦，一直都好準時交錢噶，係咪先？ 我聽你把聲又幾好聽。 大家係啦，你把聲又好聽，即係大家都係打份工啫，有冇辦法啊？咁樣佢咁啊？好啦，送$1,000现金券俾你啦，跟住就真係送咗一啲可能佢公司专用嘅一啲现金券。 咁可以用嚟做咩㗎？ 哦，咁你可以喺佢嗰度可能买啲电话配件啊，或者你买其他嘢。 喂，$1,000现金券都几多？咁但系你系咪要用200先可以用到$10？ 哦，我冇实际对睇嘅，我冇实际对睇，但系、但系总之佢类似系一啲现金券咁样嘅嘢咯，系啊系啊。 咪首先你哋落唔落在其中噶？对于呢啲咁嘅讨价还价嘅过程。 我落在其中是我想看他的反应。 哦、是啊是啊。 他的反应是很有趣、因为呢你可以研究到呢其实这些 customer service 都有很强的进步的。 哦、是啊是 啊。即是他在过程里面因为实在有太多这些伶牙俐齿的客户呢令到人不知所措、啊。因为不是人人都会即时可以 react, 有反应啦。同埋我应该给什么反应你呢就算我是一个做 customer service 的人那我不可以乱咁 up 我给什么你给什么你我要跟我公司交代的嘛。那所以啲公司有见及此啊，亦都不断咁样 renew 佢哋嘅 员 工嘅嗰个训练，系啦，嗰个策略，即系我应该要点样去对一个客咧，佢咁样嚟又或者当佢发脾气嘅时候，我又应该要点去处理咧？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咧，其实好睇、你每一次咧同佢交手咧，你都会发现佢有一啲新嘅嘢出现咯。 我就纯粹为公义咯，我真系觉得最不可思议嘅，我明明系旧客。但點解我嘅優惠係竟然仲少過一個 少過新客？ 新客咯， 咁啊，以前成日都咁噶啦。 咁但係我係即叫做長期服務長都應該有份啩。 但係咁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好公平嘅。 即係等於啊，而家啲息口高啊，不如攞啲錢，唔係即係將啲錢去做定期咧，永遠都係新資金咧可以得到更高嘅利率噶嘛。 係、 哦、啊，你已經係你個你啲錢已經喺嗰個銀行裡面啦，你就咁做定期係冇咁多利率㗎，低啲㗎。 所以我覺得咁樣唔， 所以對外面嘅人係好啲。 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唔公義，所以我係為公義而講價嘅。 哦，咁最後你得唔得到啊？ 我得到 一千蚊現金， 我平咗20蚊隧道費啊嘛，不過我都仲未簽嚇， 諗住仲考慮緊啊！哇，你真係過分，人哋已經同攞埋阿經理出嚟。減多10蚊俾你， 可唔可以攞到？ 你想要咪你想要咩？你而家乾乾脆脆講出嚟俾大家聽啦。 我問下有冇吸塵機可以送。 跟住佢就話：先生，聽講話你已經攞咗你兩部吸塵機嘅喎。 兩年前嘅啦，壞咗啦。你怕我怕個個怕，煙家酒家屋租家，巴士家的士家，多士芝士乜都加。加加加加加，糖又加，鹽又加，成日咁加飲，佢話其實無他，你住人屋。佢緊收買路前啊，揦兩扎，快佢快，快佢快，要加就加，總之慣啊。牛油又加，蠔油又加，燃油又話每加七個六，其實無他，佢石油多到極，可惜真金白銀啊變曬值，冇法啦，冇法啦，佢加就加，都有佢啦。出支渣到豉油啊，都冇敌，够啦啩，够啦啩，咪枕住加，喂好啦啩，时时话加，年年话加，无尽金加，干到绝球在哪吒，我望能生巨型，即刻飞上月球再搵个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加就加。 发起烂渣，谷鬼气啦！ 其实咧，讲价咧，我觉得系一个即一个大家嘅生活习惯嚟嘅。 系 啊，对某啲人嚟讲系一个生活习惯，因为咧，我以前大家知道我喺阿郎嗰度卖表咧， 系 咁咧，即某一啲嘅行业一定会讲价嘅，例如卖表就系啦、哦，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听讲啊，以前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大家会觉得。我谂亦都系事实啦，即系卖表嘅嗰啲铺头咧，其实好多咧都系将个价钱 mark up 咗。咁、你去买表咧，系啦，买表如你讲嘅，咁你就会一定会可以回到价。咁但系咧嗰阵我做阿郎嘅时候咧，佢哋就有个新玩法啦，即系所谓嘅，即系好少，应该第一间嘅钟表连锁店啦。咁咧佢就已经咧就系啲表摆咗喺度，有个价钱写咗喺度，但系咧永远咧都另外有个牌写住照价七折嘅。 哦， 咁所以咧就永远都系咧嗱，你睇中咗咧。就是100元的，那就是说70元啦，这样。但是呢有很多人的心态就是仲有得折的。 有的。 是啦是啦，你说照价七折，你都是 mark up 了之后你再折，即是仲有得折的。咁我哋咧就被賦予即係一個 就係揾經理 一個關 唔係總之就係唔係冇嘅，我哋冇呢啲嘢，即係總之咧就係話嗱，總之我哋照價七折，冇得再減，即係呢個咧就是我哋一定要牢牢咁記住喺心底。嗰啲人點樣講價都冇咧，真係冇咧，真係冇咧，咁講口水乾都係真係冇。但係有陣時咧就會有啲尷尬位出現啦，就係當啊。你間鋪，咦？好似啲生意最近麻麻嘅時候咧，咁你同個客咧一路喺度周旋，就係話冇咧，真係冇咧。跟住突然間經理走出嚟，得，你過嚟呢邊，跟住就掹走咗個客。原來有喎，咁跟住即係再俾多少少佢。 我都有聽過呢、這個。 係啦，再俾多少少佢，咁然之後個客咧就好開心咁樣買啦。其實真係少少嘅啫。係。跟住好開心咁買完之後，仲要喺你側邊行過。都话有噶啦，即系好似我呃佢咁啊！ 但系 好嬲噶呢啲， 但我都有听过呢啲嘢，即系例如可能买一啲买部电脑咁计啦，咁啊买嘅时候我问佢有冇得平，咁我冇啊，咁我考虑下啦。跟住之后咧，嗰次咧就无啦啦有个售货员就行过嚟，先生， 俾个会员价你啦。 佢话为咗自己要开单 系啦，我俾个会员价你啦。佢话不过咧，如果你唔买嘅话咧，都唔好话俾人知道，即系唔得嘅咁样。佢话哦咁样啦，好啦，喺度买啦。系唔该唔该先生。跟住自此之后咧，我去亲嗰度买嘢，我都问佢今日有冇会员价。 哦、即系唔识嗰啲人，你都 唔系，我就认得嗰、那个， 我揾翻 嗰 一个就 系、是，但我唔系佢会员嚟噶嘛，佢就私底下俾咗个会员价咁样咯，系、哦、啦，因为应该都系急住开单咁样嘅。 系边间 up 出嚟？边间？ 哦，冇，唔讲得，唔 讲 得， 咪后讲啊！喂，系咪认住嗰个人仔？ 你用唔着噶啦，嗰啲嘢。 哦，系咩？ 系啊， 婴儿嘢嚟噶。 哦，冇讲啦，冇讲啦。除非你有需要啦，嚟紧 又会，又会唔会？会唔会系即系其实全条街都知道有冇会员价？ 哦，唔系，因为我有去过第二间分店，真系冇嘛。 哦，啊，一个啊，有啲计啊，买啲咩咧？吓，边一间啊？ 冇啲咁嘅事。 系，好啊，咁啊，睇下听日老海仲有啲杀价嘅补充啦 吓。希望冇咯。 系啦，拜。